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本月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将开始实施。北京市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积分制管理办法今天实施，来听报道。 目前北京市正式营业的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有35家，237条检测线。这次针对机动车检测机构出台积分办法，就是为了针对实际操作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加强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管。市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副处长连爱平说， 第一个就是弄虚作假，那么第二类呢，就是这个降低检测要求，降低检测的这个限制。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场内人员与场外人员的勾结，通过临时租用三元净化器的方式，将不合格的车辆蒙混过关，通过混保检测。 积分标准体系是这个办法的核心，对机动车检验检测机构积分评价以一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的积分总值为12分，跟我们驾驶证的扣分体系类似。李爱平说， 积分制管理办法呢，主要是设置了12分、6分、3分、2分、1分这些分数项，那么根据违法违规行为的这个严重程度，分别设置不同的分值。58条积分项目，其中有36条设计了环保检测检验。 58条条款中，记12分的条款是7条，属于退出性的条款，是检验检测机构不能触碰的红线。市质监局计量监督处处长玛丽说， 如果一次性扣满12分，达到我们的红线了，我们就会吊销他的资质认定证书，后面的6分、3分、2分，那么这样的分值累计记满12分呢，要求他自行停业整顿。 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范今天起实施，其中明确，生产企业、批发企业在限期改正内没有完成的，最高处罚20万元罚款；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最高处罚5万元罚款；零售经营者最高处罚1万元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没有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最高处罚50万元罚款；对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中国民用航空局锂电池机上应急处置指南今天起实行，其中明确，机上配备的海轮灭火瓶、水灭火瓶、水或其他不可燃液体都可以用于扑灭锂电池火情，防止火势的蔓延。水效标志管理办法今天起实施，此后凡纳入水效标志实施规则目录的用水产品，需要在产品出厂前或进口前粘贴水效标志。水效标志制度的建立将引领节水技术的发展，促进企业提高用水产品整体质量，引导消费者选择高效节水产品。医疗器械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今天起实施，办法坚持线上线下一致的原则，明确从事网络销售的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和上市许可持有人，其销售条件应当符合要求，网络交易服务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审核确认在其平台入驻企业的医疗器械生产经营资质。国土资源执法监督管理规定今天起实施，新规首次对执法监督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明确了国土资源执法监督的职责权限，完善了执法依据体系，并将对违法用地严重地区实施停批土地进行警示约谈等执法监督措施。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4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天气晴朗，光照比较好，气温上升较快，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不过呢，昼夜温差比较大，夜间的气温比较低，还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零下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今天阳光不错，赶紧来我们的玻璃房底下晒晒太阳吧。欢迎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倚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做客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佳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嗯，今天的节目其实我觉得我是就被脱离的那一部分群众。 你不能这么说。 我觉得我可能是北京市最后知道这个消息的人啊啊，因为我跟你们说的时候呀，眉飞色舞的，你们、嗯、啊是啊是啊是啊 是, 啊是啊，就好像很淡然一样。 嗯嗯，不，那这样。今天不光针对很多要装修的朋友，同时也针对感兴趣的朋友， 啊、 还要针对小胖。 哦，对对对对对、 哎，对吧？ 对对对。 哎，我们要说说今天的内容。 是， 其实真的，就我身边的很多人，包括同事，我刚才在来直播间的路上，我们同事看见我就，哟，直播家，我说对啊，啊。是去你们家直播，我说对对对，就是我们家直播、 嗯、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都很熟悉、 啊、嗯 嗯, 嗯， 那看来这段时间你缺课缺的厉害。 确实有点、嗯、而且呢我现在啊 嗯， 就是这个了解的水平啊还停留在年前 哦， 年前你忘了，我一直追问蔡总，我说、 嗯、 哎到底是什么优惠、 嗯、 就一直不说嘛， 那没关系、 啊、 这样今天子当是头一次，你还带着很多的憧憬和愿望，然后你今天拷问我们今天的嘉宾，好不 好？ 好, 好、嗯，可以。先介绍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全包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蔡总。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全包园家具装饰有限公司的品牌推广部的经理傅媛媛，媛媛，欢迎你。 大家下午好。 哎，也谁先跟我说一下？啊，因为广告我确实录了不少、啊、但是里边说的吧内容有限， 嗯， 我只知道反好像是什么有新品了， 这样、 嗯、啊 这样啊，就是大概的一个情况可以让媛媛来跟你介绍， 可以， 哎，因为媛媛呢是品推部的主管嘛， 哦， 哎，所以这个整个的这套流程他是很清楚的， 好， 但是细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等等这些 都是蔡总定的， 蔡总不是、哦、蔡总跟你说， 哦 哦, 哦， 这个可以吧？ 行，可以， 来 可以， 媛媛 来吧。 简单说，我们年后的优惠啊，因为年前你一直在逼问我们，年前一直搂着没说， 对啊， 年后你又缺课了， 啊、 我就言简意赅的跟你大概说一个框架啊， 快点吧。 有经典延续，有实木升级，有功能家具，还有各种减免，还有各种赠送，还有各种礼包，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听懂了吗？ 听懂什么了？听懂了。 说白了 都没听懂、啊。 说白了就是加量不加价， 哦， 超值优惠， 就是送的东西更多了， 是， 但是钱不变，还是999。 你比如说啊。就我给你举个例子， 好， 你知道一加一加一，等于几吗？ 三呢？ 错， 啊， 好几千。你看懵了吧？ 有点懵， 对吧？ 啊， 就是、 啊、啥意思吧？ 哎，让蔡总一个一个说吧。 行，先说这个，我觉得最有兴趣的一加一，刚才说是大于三，花花说是。好几千是什么意思？先说说这个呗。 那咱们今天采取这个倒叙模式啊，倒叙模式。 好， 对，那个来给小胖把这一课给补上， 补上补上、 啊，要补上。 嗯， 那个刚才说的，一加一加一不等于三啊，它大概等于好几千， 那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呢，和咱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月对于全包园来讲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月啊，因为全包园装饰在2017年的2月份试营业，3月份正式开业，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到了2018年，今天是3月1号，那这个月呢，是对于全包园来讲是我们的店庆月，那么店庆月又是周年庆，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段里呢，我们也拿出了一个力度比较大的优惠啊，那刚才那个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就采取倒序模式。那我们这个月最重磅的一个礼包是什么呢？就是一加一加一啊，三个一叠加在一块儿啊。对不起，不等于三，等于好几千。这好几千怎么来的呢？就是客户在这个月里面选择我们全包园装饰的话，那只要加一块钱就可以获得我们送给客户的一套电视背景墙。这个用壁纸、 哦、 用壁纸来做， 嗯 啊，这一项大概价值是1000块钱。那客户说我把纸拿走了，你送我三卷壁纸，那怎么办？没法贴，我们是含铺贴的，含铺贴的， 就是帮您装好。 对，我们 这意思吗？ 那个，比如说客厅要做一个电视背景墙， 嗯， 没问题，我们给您贴上，给您贴上。那大家都觉得，那要一白墙中间贴一块壁纸， 嗯， 也不好看呀。那个收口问题怎么解决？ 嗯。 没事，我们有石膏线给您把那个电视背景墙贴完壁纸的地方做一个圈边， 哦、 就像把画装在这个画框里一样。 掀个块，嗯， 对， 就等于加一块钱，然后把这电视背景墙装好了送给您了。 没错，没错。 哦，因为我不是说了吗？前提条件是加量但不加价。 嗯、 你知道原来咱们的价格是多少吧？你录了那么多， 999啊、 哎，999。所以呢，先加一块钱， 一千， 哎。就相当于一张 多个电视背景墙， 对呀、啊，多一电视背景墙，而且又给你纸，又帮你贴，而且帮你弄一块，保证觉得哇、哦、不突，还很漂亮，这才是一，然后还有加一呢， 哦，还有一个一， 而且这刚才说的这一的这个一块钱的这个壁纸啊， 嗯， 有很多种花色可以挑，我们有一个壁纸的样本，客户到我们店里感兴趣的话，可以拿着样本选一下适合自己家电视背景墙的这个纸的样式， 嗯 啊，然后这是第一个一块钱， 嗯， 那第二个一块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全包园是整装。我们是连家具带灯带窗帘等于全有了， 还有家电呢。 您直接对，最后我们还送家电，待会儿咱们再细说。 嗯， 那么您等于说在我们这儿就一条龙装修，从毛坯直接可以拎包入住。 嗯， 那入住的话，那个家具的那个床实际上是就是床，它没有那个床垫嘛。那我们这次就是既然是店庆，也拿出特别大的力度来，您再加一块钱，我们送您一个价值1000块钱的床垫。 怎么样？ 哎，我能光要这床垫吗？我们家那个吧，现在有点软， 所以啊，加一块， 嗯、那还得有999。 那没办法， 那就是把家里再重新装一下，就有床垫。 好、哦、好，这又是一个一了， 嗯， 对， 这已经就2块钱，相当于2000块钱， 相当于2000。 嗯， 那第三个一呢？这个是特别重磅的一项优惠，而且对于咱们的听众朋友，未来装修完以后想第一时间入住新家，是一个特别大的利好。 嗯， 是什么呢？就是您再加一块钱，然后我送您全房的一套空气治理。 哦，这个咱们节前的时候聊过这个。 对 对。 对， 但是你也知道全房的空气治理， 嗯， 这个可不少钱的， 2-3千得， 下 不 来 啊， 都 下不来。这一项大概价值3-4千块钱，就如果我们的客户自己在外面订的话，差不多相当于3-4千块钱。那可能有些客户朋友们会问，那我之前在网上看那个买点喷罐回家自己一喷，那不很便宜吗？几十块钱就解决了。 嗯， 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因为那个其实您要是用这种工艺处理完的话，它不会有太好的这种降解甲醛的作用，它顶多是一个空气清新啊，就像咱去超市买一个空气清新剂一样。 嗯 啊，但是我们这个它是有一个治理步骤的啊，它首先呢是要熏蒸完了再做喷涂啊，而且我们全包园是含家具的这样的整装，也就是说呢，我给客户送一个空气治理是要在给客户配送完家具以后，然后再上门来给客户做熏蒸做治理，等于把家具的里里外外全都要处理一遍啊。当然了，不是说我们的产品不环保，我们首先我们在这里也向广大听众朋友们郑重承诺，全包园用的所有的从基材到主材到家具都是环保产品。那为什么最后要 还要做空气治理才能入住呢？那这里面就需要做一个概念解释，就是甲醛实际上它会存在在我们的这个建材里面。我们所说的国标它是符合国家标准，甲醛释放量非常低。 嗯。 但是咱们都知道，装修完以后，因为这些材料都是新的，家具也是新的，它会有一个叠加效应。要不然怎么大家都知道装修完以后我要开窗通风一段时间再入住，其实也是让它的这些有害物质最大程度挥发以后，避免对入住以后自身身体带来伤害。那么基于这一点呢，因为通过去年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积累，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客户实际上对于环保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很多的客户其实他家里的这个住房情况基本上都是一套房，就这套房装完我马上要入住，然后要入住呢他又会纠结，那不能马上住啊，因为那个材料是新的，家具是新的，万一污染怎么办， 是 对吧，我要通风吹一个月两个月，其实现在这个月店庆选全包园的话，那您可能不用再有这种等待了。那装完以后我们把这个空气治理的这项产品直接送给您，那装修完成以后我们对您家的装修还有家具做一个全面的治理，让您家能够有一个非常放心的环境及时入住啊，从根本打消我们的客户对于装修污染这方面的顾虑。所以这些内容就是一加一再加一，它是多少呢？它大概是 五六千， 四五千，五六千的水平。 怎么样？这有意思吧？ 这个靠谱， 真的，我觉得、 这个、太靠谱。 实话跟你说，你不在的时候，正好是我跟浩洋一块上节目 啊。 后来我跟浩洋说，我说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冲动？每次跟蔡总跟全包员一块做节目，我都有一种冲动， 要买房。 把我们家拆了再重新装一次， 这个可以有， 是现在就差房了、每次聊都是这样， 要不咱俩凑凑， 对，可以合资一个， 可以 、买个50瓶的。 对，所以刚才说的这个一加一加一等于四千五千六千的这个话题呢，大家要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606-8866来咨询一下我们的销售人员。因为确实这个力度很大，刚才也说了四五千五六千块钱的价值。我们在店庆期间它是限量送出的，然后呢那个因为现在店庆活动已经火热开启了，那么您要想抢定这个数量的话就可以先咨询一下我们的销售人员。 哎，正好我要问一个问题啊，因为虽然我缺课了，我想大多数朋友可能也会缺课，对不对？那个现在可能来到北京回到北京的可能不少了啊，可能他们也不太了解，比如说一加一加一这个，是我们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呢，还是您只要在三月份订999的，您订好了把定金交了，您就可以选择随便的一加一加一，比如说我就选择加一，然后1000块钱我加那个三四千的那个空气净化，我床垫什么我不要，这样可以吗？ 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这些内容啊，一加一加一这个事儿是在三月份限定数量的。 哦，限定数量、 就是第一个时间是在我们店庆期间，店庆期间其实是100个名额，那这100个名额如果满了我们就不送了，因为确实这个送起来的话对于我们来讲压力还是挺大的。 好、 所以现在在一个抢订的过程中，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那如果大家觉得在这里面有不适合的比如说壁纸啊我不想要，或者床垫不想要，或者治理不想要， 是 您就不用花那1块钱了嘛。 您这个是随便选的。 对， 是这意思。 对，你可以选， 我不要那个背景墙，我就要治理和床垫就行。 没问题， 就 1001块钱 就 OK 了， 自由组合。 对 哦，好， 挺好的吧？ 好， 我就跟你说 特别的好。 在生日月期间，类似这样的活动有很多。刚才蔡总只是说了其中一小块，还有很多， 还有很多 ，比如说。你记得咱们在去年底的时候曾经看过他们弄的各式各样的样板间， 9个嘛， 对吧？ 对， 然后咱们都看了，其中你对哪个感兴趣来着？ 就那美式的， 对吧？美式，然后 看着贵，那好像也是最贵的哈。 是，因为那个纯皮的沙发，实木的家具， 对。 然后我对那个新中式，哎，也觉得特别感兴趣。 是， 但是现在人家升级了， 又升级了， 你可以听蔡总再说。 哦，是怎么升级了？是在原有的样式上升级，还是我又多加了几个新的样板间呀？ 我们样板间还是10套样板间。 哦， 然后呢还是九套999的产品。那么我们是把产品做了一个迭代升级。那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的年前大家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记得我们曾经做过实木家具的爆款产品。 嗯， 那包括这个美式的简欧的还有中式的实木家具我们也把它做到了999一平米。这些产品是我们从工厂批量采购回来的，所以每次都有一个限量。那这次呢也是，那我们对其中的一套那个当时销量非常火爆的当时叫简美情怀的一套美式实木家具做了升级啊，它还是美式家具，我们这次给它赋予了一个新的名称叫简美派对，因为三月份是全包园的店庆月啊，所以我们也想让我们的样板间啊来形成一个大的 party， 送气球。 对对，所以我们起了个名字 送瓷花 起了个名字叫简美派对、 哦、 那这套美式的样板间我们在原来美式家具基础上完成了升级，那么它赋予了新的这个样式，就是它是相对来说比之前那套美式更纯粹，而且呢带给我们客户多样化的选择。为什么多样化选择？客户会觉得你美式就这一套那个实木爆款怎么会多样选择啊？我们原来是只有一套深色的美式家具、 嗯嗯， 这套也可以选择浅色白色的，因为从美式家具来讲基本上它的材质实木居多， 对， 那基本上颜色呢分为深色实木带木纹的这种款式，还有一种就是白色混油款、 嗯、 那么原来我们那套美式没有白色混油，有些客户朋友们提出来那不行啊，我家里面我想要白色的，我觉得白色的这个美式更纯粹、 嗯、 啊，那这次我们也解决了之前这部分客户的小遗憾，那么这套家具有白色可以来选择。 嗯 啊，那个客户朋友们在我们的展厅在我们的样板间里能看到我们的客厅和主卧室摆放的是深色的产品啊，次卧室摆放的是白色的这套样式的产品，那大家可以来做一下选择，我是要深色的还是要白色的。那这是三套实木家具里面的美式我们做了升级啊，另外我们还调整了两套我们的爆款产品，就是我们的那个应该算是板式家具，那其中一套是这个我们叫罗马假日，它是一款属于简欧风格的家具，它带有一些面板带有一些凹凸造型，这套板式家具它也非常适合我们的中小户型的客户朋友们选择， 嗯 啊，浅色，然后呢表面有一些人造的这种木纹纹理啊，看上去质感也非常好， 嗯， 这个现在我们也是把它做到了999，也是全线999嘛。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做的叫那个灵动音符，它是一套白色烤漆的一套板式家具啊，也是属于新增加的一套产品。 嗯， 所以我们配合这次这个店庆月，不光是从优惠上，从产品上面我们也做了一个提升。 嗯 啊，另外可能这个事儿还是说在一起比较好啊，就是还有一套家具，也是今天在咱们节目上我们要重磅推出的啊，就是我们把一套功能家具做了这个优化，做了提升。那么我们也是考虑到找全包园装修的有一些中小户型客户，其实对于房屋的各个空间的 储物啊收纳呀、啊、 对各个空间的功能化需求非常高、 嗯、是的。 那考虑到这一点首先一个我们在餐厅餐桌的配置上把它做成了可以伸缩的餐桌，您家要来客人、 哦、 六个人这个餐桌也坐得下，平时两三口人过日子把它收缩起来也不占地儿，您家也摆得开啊，这个另外一个呢，客厅的沙发是可以变成一张双人床的 啊，这个、 家里万一来客人，周末晚一点， 嗯、 那个走不了了，可能要在家里临时过夜，完全能够解决这种临时居住的需求。 嗯 啊，同时呢，在卧室，它的这个床下面是有床箱的，打开以后、 嗯、 床底 下的空间的 箱体可以来储物， 嗯、 因为大家知道在北京嘛，四季分明。有些时候不光是我们的衣物床品都需要换季的时候都需要一定的收纳空间，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为我们中小户型的客户朋友们多考虑了一些，那么把这几个功能区域做了一个划分，在每个区域都拿出了相应的产品来做相应的功能延伸啊，对于我们的客户朋友来说应该是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嗯。 怎么样？升级了吧？ 升级了。 对， 就是我在比如说我选择这个餐桌吧，咱们就拿餐桌来讲，我可以选择原来那一套里边带的这个餐桌，我也可以选择多功能的那种餐桌。 其实我们建议我们的客户朋友们按整个的套系来选 啊、哦， 按整个套系来选，不要打破 套系。要每一点。 对， 是吧？ 对，因为 统一嘛， 对，它是风格统一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去年三月份开业的时候，我们曾经做过一套功能家具， 嗯， 当时这套功能家具几乎是卖断了货了啊。后来因为工厂调整，所以这套产品一度消失。那我们在为了配合今年的这个店庆活动， 嗯， 所以我们在一月、二月的时候又找新的工厂。去重新谈判，重新沟通，重新定制生产了这么一套产品。 嗯， 所以现在这套产品已经到我们店里了，而且呢从春节回来以后的销售势头来看非常受欢迎。 嗯， 好，我相信啊你肯定有两个问题。 哦，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家具是不是也有数量限制呢？ 哦， 对吧？ 对对对，是这样的。 在生日月的时候也是前多少位的吗？ 我们那个生日 party 期间呢，实木家具是限量的，实木家具依然是限量的，因为我们是和厂家上游有一个订单协议，每次我们都会批量下单。那这次的具体的那个订单数量，剩余数量，大家可以打我们的400-606-8866来咨询我们的销售人员，看看现在还有多少剩余、 嗯、 啊！如果还有的话，您可以尽快到我们展厅来参观选购、 嗯嗯、 啊。 不过 那个、嗯、那套功能家具是没有限量的， 是的， 那个没有关系。对， 我就想跟你说这个功能家具 哦， 就这个呢，其实真的是蔡总他们有心，因为他们说希望您家里变大。 嗯， 空间变大、 嗯、 实际上就可利用的空间变大。 嗯， 然后于是呢就跟北京的这家厂子说我要定制这样的家具。 嗯， 两个人一拍即合、 嗯、 最后就定制出这样的家具。 哦，好吧啊，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其他的一些优惠啊。其实我觉得老说哎呦你们说的会不会太夸张，其实建议您去到那个咱们全包园的店里边去看 展厅，来我们展厅看一看， 对，您就知道我们说的夸张不夸张了。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咱们接着聊。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本月店庆超级优惠，限时限量，你可赶紧的！ 400-606-8866，这就打， 享见店内活动。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 谈什么心？快去看看咱家装修工地。 呈上我的手机，媳妇儿大人。 才懒得查你微信呢。 让你用我手机看工地，零死角，零时差。 哦，对，有人替你全包圆，你可省心呐。 我找了这么靠谱的装修公司，又省了那么多的装修款，是不是应该受到表扬？ 哎，你找全包圆装修到底省了多少？3万？5万？ 嗯，你再猜。 难道更多？不就是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吗？还有更多优惠？ 这个月全包圆店庆价新品发布，优惠力度史无前例，但是名额不多。 然后就让我眼疾手快的老公抢到优惠名额了， 于是秒省6-7万呢。哎呀，我说了做了。 老公，么么哒，给你点赞。你看我妈那儿是不是也该装了？ 什么你妈？那是咱妈。400-606-8866，现在就给我丈母娘抢优惠去。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详见店内活动。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叨叨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啦，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圆。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这老头子。想见店内活动，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帮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876。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来各位，这里是住在876，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威、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蔡萌蔡总，欢迎蔡总。 大家好。 还有圆圆，欢迎圆圆。 大家下午好。 今天呢主要是给我普及，还有给很多没听着咱们全包园装饰的在三月的一些优惠的朋友们，给他们说一下咱们有什么样的优惠。 是的， 刚刚我们也说了，你看着我们说的热闹，您觉得哎呀你们有点夸张的成分，所以呢我就说建议您去咱们全包园的实体店去看一看他们的样板间，因为10套样板间全部都在那个屋子里边。 对， 而且所有的建材都在，应该是地下一层吧， 负一层 啊，负一层， 所有的建材， 所有的建材全在那边，您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这些东西、所以就您看到了就觉得眼见为实嘛，这可能您心里边就放心了。也让蔡总跟咱们说一下这个地址是哪儿，咱们怎么去。 全包园展厅的地址在朝阳路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东侧，朝阳路的路南。大家在百度地图、腾讯地图、高德地图上搜索全包园，就能定位到我们展厅的位置。 好，这样，在一会儿继续让小胖问蔡总之前，我再问一下圆圆。 在 那因为咱们之前包括今天咱们在上节目都说，是咱们全包园的一岁的party 时间。这个 party 时间有截止日期吗？ 原则上说应该只限三月。 就限三月。 对。 那比如说小胖说了，哎呀我一直在跟我老婆商量商量，三月底了我们才商量好了，然后四月初再去来不及了吧。 真的很多客户都是这种状况。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因为刚刚我们蔡总也说了我们到店的方式了嘛，您哪个地图都能搜得到。我们店面有很大一面墙就是倒计时，然后签一个客户我们登记一个客户，签一个登记一个。今天是三月第一天，我们那不是有限量吗？反正第一排已经写的差不多了。您如果有装修计划，真的抓紧吧。 真的，你这么一说，因为像我们俩都有过买房子的经历，就一句话，哎呦天哪， 小星星 怎么贴了这么多了？ 有些那楼盘啊带灯，就是那灯呢、是红的，就说明这已经被人买了，被人定了。有的时候那一开盘还拿一大红布遮着啊，好，开盘了。哇，全红！我说这要是股市就好了，一个绿的都没有，仅有一个绿的，要不就是一层，要不就是顶层，就是这种。 是 咱那儿我估计因为三月份嘛，确实可能是大家去选择去装修或者开始定装修的一个非常这个 这个时机是非常好的， 对， 这时机非常好，而且确实刚才圆圆也说了，就是我们在这个栏目一开始介绍那个一加一加一那个优惠力度这么大，其实它是有名额限制的。就是虽然店庆在三月份是一个店庆月啊，但是这项优惠等于是名额限制，满了以后就不会再放了，因为我们会基于一个成本费用方面的考虑啊，会有一定限量。 包括上次我做节目那儿，我也问蔡总，我说那如果要是过了三月，啊，咱们的这个生日 party 这个时间已经结束了，哎，我装修房子，然后我说哎。我要求能不能让这个环保的这个给我的家里做一下，他说可以，没问题，因为他们也是跟我们全包园合作的，深度合作的，价钱就是该多少是多少，所以不可能加一块钱的完成了。当然在上节刚才让蔡总说的也仅仅是一部分，还有其他的，你比如说像咱们知道他负一层都是建材吧， 对， 原来都有很多的大牌合作吧， 是的， 现在有更多的大牌合作， 就是又加了好多品牌进来， 是的，就让你进去看，哎呦我去，哎呦就 可选择更多了， 是，也就是说你可选择的东西多的同时，价格还都在999这个价格区间里， 哦， 多好， 哦， 当然具体的可以让蔡总再给你介绍啊。 来，蔡总， 对，那个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们啊会问，就是哎，你999是真的吗？真有这个有那个都有直接拎包入住吗？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听众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每一次我们在这儿来宣传这个事儿的时候，都会对他有一个解释啊。所以大家在知道哦，原来这个事儿是真的，80平米8万块钱真能装下来的时候，紧接着第二个问题又来了，那你给我用的东西会不会是不知名的品牌啊，我没听过的品牌啊，啊，这个其实我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咱们装修里边咱们挑几类材料来说吧，比如说瓷砖我们有马可波罗，有东鹏啊，有这个金艺陶，包括还有这个伊诺冠珠，那大家这些品牌大家应该都能听到，瓷砖品类的知名品牌啊。那洁具呢，我们有凡莎啊，我们有这个惠达，还有航标，都是一线品牌啊。地板我们有东洋啊，有卢森，有久盛啊，其中里面卢森还是一款进口产品，啊，所以它也不差。那个像门，我们有榻榻木门啊，榻榻木门也是一线大品牌，对吧？所以全包园合作的这些产品，其实不是说因为我的价格低，我就合作了很多不知名的二线品牌，那我们还是从真正的装修的材料品质方面去为我们的消费者去考虑，那么合作的都是一线大厂家的这些品牌。而且您去到我们展厅里面还有一个小细节，就可能去过展厅的朋友们会发现，我们的样板间楼层其实卫生间啊包括橱柜都是装修好的，那在这些范围内，您如果看完以后觉得这些材料我觉得不太适合我家，我还想有更多选择，那就去我们这个全包园展厅的负一层，有1000多平米的主材的一个选择区，就刚才说的瓷砖、洁具、地板、门啊等等等等，厨房卫生间的吊顶，您都可以在这个区间空间里面去选择。那是不是选了999的客户就没有那么多样化的选择呢？我也告诉大家一个小技巧，那全包园的材料展厅上面的每一款产品上面都有价签，那凡是橙色橘色的这个价签都是包含在999的这个套餐范围内，不用做加价选择的啊。那我今天上午还在我们的建材展厅里转了一圈，我们的橙色价签要远多于其他需要加价的这样的这个产品的价签。也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选了999之后第一个牌子不够，第二个选择面不够，这些我们都已经替我们的消费者已经考虑到了。 这就跟吃那个回转寿司似的。 对， 您可以选择99的套餐，就这里边含这个多少盘，这多少盘，这多少盘。或者呢，你也可以选择，就是我99，我只吃这一种的。 就比如说你只能吃橘色牌的，不限量哦，随便、 嗯、 随便吃、 嗯、 这个套餐也依然是这样的，也你吃完了你觉得这个好我也给你上。还有一种就是您拿哪个牌的哪个颜色的您就付多少钱，是这意思不？ 对对对、 嗯、 是 对、 嗯、我就怕人家旋转的时候你只吃一种颜色的发现转三圈了没有啊、哎、 我第一次去吃，说个旁的、 嗯、 第一次去吃的时候可着一最贵的吃， 嗯， 当时不知道啊， 嗯， 就吃吃吃拿了三盘。这个时候呢服务员小姐特别好，过来说先生您要是爱吃这个呢我们给您上一套餐，这个套餐呢是68，比这个多多了啊。不用不用，是这样您现在吃了三盘已经99了。哎呀，当时还是学生时代的我，真的是什么都不吃了，放下钱就走了啊！那是第一次吃，记忆犹新。 好、 嗯，好好，回到正题。 对，蔡总，关于这个建材还有补充吗？ 建材没有了，建材情况就是这样。 嗯、接下来啊，就是我不是说嘛，优惠很多。 嗯， 就当初咱们在问蔡总的时候，不是他送家电啊什么这些 啊、 嗯？那你想，刚才蔡总已经说了，我送这么多东西了。 嗯， 那你说原来的这些会不会缩水呢？ 哦，就原来送的不送了，我现在换送新的，是这意思不？嗯、 那你问蔡总， 是这意思吗？蔡总， 那咱们再继续啊，就是其实，之所以是店庆月，刚才说了那么多，那这些优惠一定是建立在我们原来有的，现在还有，原来没有的，我要先把它叠加上，这才能构成我们店庆特惠的一个主题。 嗯 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既然采取倒叙嘛，那最后我就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全包园原来有什么，现在还有什么啊，具体都是什么内容。 好， 那首先呢，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装修你是要有设计师来对您家进行服务的，一个呢他要去量房，要给您出具平面方案，然后要给您做一个空间的排布，然后看一下您家空间的这个家具的摆位，包括未来生活的一个动线安排。这其实设计师他是有他的这个价值贯穿在服务过程中的啊。但是基于这一点呢，我们做整装，所以我们为了把最高的性价比反馈给我们的客户，我们针对设计费现在是免费的，针对设计费是免费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送电器，对吧？那电器的话，我们现在还有油烟机、燃气灶、冰箱、洗衣机，这些依然是赠送的， 就一样没少， 一样没少。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所有空间的这个灯，比如厨房、卫生间啊、餐厅、客厅、卧室的主灯，我们都是有的。 嗯， 窗帘也有，相当于装修完以后，您可以直接拎包入住。 嗯， 同时呢，我们再送上刚才介绍的电视背景墙，还有一个床垫，还有空气治理啊。 嗯， 这三项的前提条件，只要您加3块钱就可以得到了。 嗯， 就是原来送的，现在还送。 嗯， 而且在送的基础上。又多了3块钱。 嗯， 而且除了这些之外，那你想所有的设计师依然是不收钱的。 嗯， 也都含在999的。 嗯嗯，就等于多了更多的选择，而且品质又等于往上升了一下。 对， 对，服务等于又往上升了一下，因为你有更多的选择了嘛。 对， 对，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嗯， 就是我们一共有10套样板间啊，其中9套样板间依然是999元每平米含家具，同时呢这里面包括了3套实木家具也是999每平米，当然它限制数量。 嗯 啊，另外我们还有一套新研发的功能家具，对于中小户型的消费者是一个福音。 嗯， 所以基于这些内容，大家要想了解更详细的信息呢，就可以拨打400-606-8866来咨询一下我们的销售人员。 嗯。反正听完了之后啊，我是动心了。如果我有房呢，一定去你那儿看看，然后决定签不签约。那这样，您再跟我介绍一下，就比如说啊， 嗯， 我房已经到手了， 嗯， 啊，我准备选择全包园了， 嗯， 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我是先去挑样子，然后再跟设计师沟通，还是我进去之后，我决定要买了，就会有一设计师跟着我帮我一块挑，还是怎样？ 首先第一步，拿起电话拨打400-606-8866， 好的， 来预约我们的销售人员。 这我记得清楚， 因为这个月是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繁忙的一个月。现在我们每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呢，9点甚至10点，甚至11点、12点都会有客户， 这是我们三月份的一个真实写照、哦、所以我们的销售人员很忙，就大家去之前最好先打这电话预约一下， 嗯 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需要您去到我们的展厅啊，去到我们展厅之后，因为我们有实景样板间啊，对于我们的所有的产品，从建材到家具都有一个情景展示， 嗯、 啊，这个样板间都是1:1还原的，所以呢，消费者去到我们展厅以后，很容易对他未来家的样子能够产生一个联想， 是的 啊，而且我们并没有说用了跟原来我们以后给客户施工所用的不一样的材料，都是一模一样的材料、嗯、啊，那个您看完以后觉得适合不适合，您只要挑选适合您家的产品就行了。 嗯， 那挑好以后如果没问题，觉得全包圆的力度还比较大，那就可以选择和我们签约。签约完成以后，我们的设计师会去到您家量房，出设计方案，出平面图，然后来探讨这个方案行不行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快的一个过程。 嗯， 那选好以后大概也就几天的时间，只要量完房几天的时间我们把方案定下来，咱们就可以选定一个开工日期了。 嗯 啊，那么如果您对于这个开工日期没有特殊要求的话，我们可以用最快的速度来帮您这个完成开工的安排、嗯、啊，开工以后那就是顺序进行了。那水电木瓦油按照工序往下推进， 嗯嗯、 啊，我们的标准工期大概是如果新房的话，我们做的很快，差不多两个月左右可以完成60个工作日、嗯， 就是家具、啊、家电什么全都已经进场了，是这意思不？ 对、嗯，对，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类似于拎包入住，加着1块钱弄的那个床垫，哎，就可以住下了。 对对对，新房的话会很快。 你床垫，你这那么 1块钱呢？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服务流程。 明白了。那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啊。 好， 三月份呢，因为这么优惠啊，而且呢，很多人都会在选择人肯定会非常多。那会不会就是我来晚了？比如说我3月底定的，那可能我的工期就得往后推了，我可能得到7、8月份才能装上，会有这种可能？ 不会那么慢，不会排那么长的队，因为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施工人员的力量也非常雄厚，我们可以保证及时开工。但是如果店庆期间客户堆叠的数量比较多的话，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排队或者等待，但不会是几个月的时间，也许是几天，也许是一周啊，但是不会更长啊。那就是说大家尽早确定，那就不用和其他人挤在一起来选定这个开工日期了。 嗯， 但是我倒可以反过来跟你说 哦， 比如你说哎呀今天我听这事儿了，太好了，哎呀那眼见为实的时候我也觉得哇、哦、心动不如行动。 嗯， 哎，但是房子我可能4月份的时候才 到期， 才对，才到手里。 那没事，可以先定上，不是说工期可以选吗？ 哦，那也就是说，我现在先交了一个钱，我先压着这事儿，我就干了，然后咱4月份再说。 对，可以先锁定名额。 嗯，特别好，告诉您一下最后的电话400-606-8866，对吧？ 没错， 哎、嗯，或者到咱们的实体店去看一看，那真是一个体验区，您去那儿坐一坐，躺一躺，感受一下， 又说躺一躺，你以为宜家呢？ 不是带床垫吗？ 啊、哦， 1块钱的， 对 对。 好，最后再说一下咱的地址呗。 我们地址在朝阳路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东侧，朝阳路的路南。啊，在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搜索全包圆就能找到。 好，非常方便，感谢蔡总的介绍、嗯、谢谢蔡总， 谢谢， 也谢谢圆圆， 谢 谢。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呢是一大段的广告，接下来呢是开心茶馆，咱们明天的14点再见了。 好的，欢迎收听预告时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的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之后啊，就有机会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是很高兴的一件事，没想到呢让不少朋友啊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5粮液股份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一听说这种事情啊可遇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打不进去。我看啊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还有一位啊赵先生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1块钱能买一箱，哇，好不容易打通了电话哈，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说根本就没这回事啊？那么面对大家提出的质疑啊，现在就让我们来联系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

他们家电话4006606多少来着？ 886